心还会经过，到电又起开始凋落，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，多年来我还是有些牵挂，心里却不会再为你难过。如果有天遇见你和他互相问候好吗，开始凋落，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，原来我还是有些牵挂，心里却不会再为你难过。如果有天遇见你和他互相问候好吗，互相问候好吗。

喜欢听。 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9月21日至10月7日，黄金货品满十克，首克仅剩60元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范玮琪是非题， 我们 想唱就唱， 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。 潘美辰写不完的爱， 走不完的路是寂寞。 华晨宇趁你还年轻， 趁你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。 徐怀钰踏浪， 海上的浪怪太阳，我才到海边来。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， 就是一到底放在哪里。 张杰三生三世， 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， 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， 因为爱所以爱。 孟庭苇闪亮的日子， 你我为了理想。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其实爱要怎么说出口。 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《和你一样》。虽然这首歌在李宇春的歌曲当中算不上是最出色的一首，但是它的歌词和曲调都很朴实，曲调舒缓轻柔，是一首公益歌，歌曲鼓励困境中的人们鼓起勇气去坚强地面对。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

有多少人羡慕你，羡慕你年轻，这世界属于你，只因为你年轻，你可得要抓得紧，回头不容易，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，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，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，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，生命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，多少人羡慕你，羡慕你年轻，这世界属于你，只因为你年轻，你可得要抓得紧，回头不容易，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，只因为咱们曾经也年轻，咱们不能抓得紧，生命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，生命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，生命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，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， 千千阙歌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